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法国的奢侈品历史。我想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买法国的奢侈品，法国的确在这个奢侈品牌上面呢，真的是有他们的历史哦，不管是珠宝啊、服装啊，或是在很多不同的产业上面，比如说水晶杯啊，或者是银的餐具啊这些东西。那法国怎么会有发展到像这样子一个以奢侈品为著名的一个这个国家呢？这个绝对有它背后的历史。那所以呢，我今天要录制这个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好昨天在这个德法公共电视台上面呢，就看到了一集这样子的节目，在讲这个法国的奢侈品历史。那我看完以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精彩了，一定要跟巴黎不打烊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但我本来想说，其实用写的或许也可以，但是像这种奢侈品的历史，如果要在这个巴黎不打烊脸书专页上面分享，可能会是超级长的一篇文章哦，大家可能不见得会有那个时间或是耐心去阅读。所以呢，我就干脆录制一集 podcast 跟大家用讲的，我就用讲的，或许可以把就是这整个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奢侈品的国家这样子的精彩历史跟大家讲出来啊。那讲到这个法国的这个奢侈品的历史哦，就是他们的发展史。首先呢，功不可没的这个人，大家猜猜看是谁？你觉得是玛丽安东尼吗？不是。好，我们就要讲到法国史上最辉煌的这个男人了，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其实呢，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在上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他的母亲，就是奥地利的安妮，然后还有马萨林主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首相，就是他们几个人在就是摄政。关于这部分就是关于历史的部分，我相当推荐大家可以听这个时间的女人，他要把这边的历史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个人觉得他讲的这个法国历史是相当就是算是相当正确的。那我这边呢讲的呢就不是这么就是正规历史的部分了，那如果大家想要补一下这个部分历史，就的确可以去听一下时间的女儿，她在这个地方都有讲。那这个路易十四呢，在他刚上台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小孩子嘛，那当时的法国的政治环境啊，还是非常混乱的。那他上台的时候有法西战争，法国跟西班牙战争，然后还有30年的这个宗教战争，然后还有投石党之乱。所以呢，当时的法国的这个财政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的好。那当时法国的这整个经济状况哦，其实是大量靠进口，而不是出口。那他们在大量的进口的商品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奢侈品是来自于国外，比如说来自威尼斯的镜子，然后法兰德斯的一些布料，然后米兰的丝绸，还有中国的瓷器。那这一些奢侈品其实就是供他们的皇宫贵族所使用。那光是进口这些东西哦，他们每年就要花到1700万里弗尔，当时这个数字哦，是他们这整个法国1/4的年度的收入，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当1661年路易十四他自己亲自执政的时候呢，他不是又找了那个财政大臣科尔贝，就是天才的这个财务大臣哦，来就是整顿这个法国的经济的时候，科尔贝呢他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法国的上流社会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向国外购买奢侈品。那他就决定呢要从这个地方开刀，但是从这个地方下手， 法国要知道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也就是说呢，在这个1661年就17世纪这个时候的法国人，他们做的东西呢都不是非常的好，但他们可能很擅长做乳酪啊，做红酒，可能这些东西都比较好，还不是奢侈品。大家要知道奢侈品的售价比较高，可以制造比较高的这个贸易额，那他们做的都是一些农产品啊。所以科尔贝当时的目标呢，就是要提高法国自己境内的这些产品的品质，和想尽办法要自己来生产这些奢侈品。那法国的生产这些奢侈品的历史是怎么一个过程呢？来，大家听听看，真的，我们现在都会说中国是 copycat， 但是呢，法国其实也经历过这样一段 copycat 的时期。首先我们这个就从镜子开始说，为什么法国当初是先从镜子下手呢？因为当时的镜子是所有奢侈品里面最贵的。这么说它最贵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想它也是因为它是离法国最近的，比较好去就是做这个商业间谍的活动。另外一个也很贵的东西，大家等一下跟大家讲啊。那这个镜子呢，它呢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东西，然后法国当时又做不出来。当时法国他们自己可以做出来的镜子最多只有20公分宽，那镜子呢又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必需品啊，所以呢镜子就成了第一个就是科尔贝要去间谍这个怎么制作这个功法的一个首当其冲的奢侈品。那现在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大家想想看，在这个1661年17世纪的时候，法国从意大利进口这个镜子和玻璃，大家想想看是从哪里进口呢？好，我想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就是从威尼斯的穆拉诺这一个小岛上面进口。如果有去过威尼斯游玩的朋友都知道，在威尼斯的几个小岛中呢，有穆拉诺这个小岛是必去的一个观光景点。到这个小岛上面旅游呢，就是要看这个玻璃工人吹制玻璃，然后买一些当地的这个手工艺品。但是呢，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岛的这个玻璃工艺这么厉害。那这边呢，就要跟大家讲，也就是呢，威尼斯的这一个小岛，他们的玻璃工艺在欧洲以前呢，是堪称是最最最最最强的。最厉害，大家都跟他们买这个玻璃和镜子。那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工艺呢，都是一个超级大秘密。也就是当时的意大利哦，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各地是一个不同的公国这样。那威尼斯呢，是威尼斯共和国。那在这个威尼斯共和国的这个穆拉诺这个小岛生产这个玻璃的技艺，所有的工匠是不可以跟别人说你的工作的内容的。而且呢，每一个工匠呢，他们只负责一个部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知道说整个东西它完成的流程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工匠都不能够搬家，就是你的世世代代都必须要住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呢你泄露了秘密的话，你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呢，因为这样子严格的规定，这个威尼斯制作玻璃和镜子的秘密就这样子在这个岛上面呢保存流传了好几百年，好几个世纪。那现在呢，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这个财务大臣科尔贝就要来挖掘这个秘密。那他怎么挖掘呢？首先呢，他就派出他的亲信，也就是 Bonzi 这个主教，去当这个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地方的驻法大使。那这个 Bonzi 主教呢，你们听他的名字就很特别， Bonzi 这不太是法文的一个名字。没错，这个主教呢，他原本的背景他是一个意大利人。想想看，我们要去间谍意大利的这个商业机密，一定要找意大利文很好的嘛。所以呢，他就派这个原本是意大利人，然后后来呢规划法籍的 Bonzi 这个主教。那这个 Bonzi 主教他其实很厉害哦，他在去威尼斯共和国当这个驻法大使之前哦，他之前就曾经促成了路易十四的堂妹和托斯卡尼那边的美迪奇大家族的这个科西莫三世联姻。 所以 Bonzi 主教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外交高手。那他这一次的任务是要去威尼斯窃取如何制作镜子玻璃的这个商业机密哦。为什么人家威尼斯的镜子可以做到一块就很大变成全身镜，那为什么我们法国只能做到20公分而已？那这个就是他这一次出任威尼斯的一个重要任务。那克尔贝是怎么交代这个 Bonzi 主教的呢？他是这样跟他说，他说不管对方愿不愿意，软硬兼施，都要把这个制作那这个大镜子的机密给窃取回来。怎么说呢？软硬兼施的方式就是，软的呢就是给他们钱，然后呢就是贿赂他们，然后呢看工人愿不愿意到法国。那硬的方式就是间谍，就是窃取，反正不管用任何方式都要把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秘密哦，他们怎么样可以他们哦，对，他们当时哦是可以做到一公尺宽的这个大镜子，就想办法把他们这秘密偷回来。那Bonzi主教呢，他也真的挺厉害的，他就成功的说服了威尼斯的工人到法国去生产制作这个镜子。那他给他们什么条件呢？这有大概差不多两三个工人，给他们的条件就是说，我给你们很高很高的薪水，而且呢你们不用缴税，还给你们地方住。其实哦，以这些工人哦，那个年代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贵族啊皇权的那个年代，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是人，其他的工人的待遇都非常非常的差，而且过的日子非常的辛苦。所以当这个 Bonzi 主教他提出这样的条件的时候，工人当然会很心动啊，因为他们感觉上自己好像总算可以稍微有点人权嘛，然后有一点钱啊，然后不用缴税，还可以有地方住。所以呢就有工人就答应了，就是要跟这个 Bonzi 主教就回法国。那这个回到法国之后呢，基本上是这样子的，这些工人呢他们还是非常乐于帮这个法国生产这个玻璃镜子哦。那他们那时候呢怎么生产这个镜子呢？威尼斯当时的工艺是吹制一个很大的像铸体一样的这个玻璃，然后呢再把它剪开，然后在高温下把它摊平，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大概有一米宽左右的这个镜子哦。当然最后还要加入什么就是镜子需要的水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技术呢当时法国就是没有的。那他们高金就是聘请了这几个就是威尼斯的这个玻璃的工人到法国来之后呢，他们呢就开始在法国的皇家制造厂开始做这个玻璃和镜子。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的确他们有在工作，他们很开心在做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就是不教其他的法国的工人，就是我技术我就是不传给你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当然也造成法国当时就是当局不太高兴。不过呢后来就发生了什么事，那三个工人跑到法国，那威尼斯共和国他们当然是非常的不爽啊，对不对？那当时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各国的大使们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大使讲的好像是出去外交，其实都是到那个国家当间谍。就比如说像这个 Bonzi 主教去威尼斯当间谍，还有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玛丽安东尼他妈的那个奥地利间谍，不是间谍，讲错了，是奥地利大使，他就可以把所有宫中的一切的事情巨细靡遗的回报给这个玛丽安东尼他母亲玛丽泰瑞莎。那所以呢在世界各国都有这些间谍，那人家威尼斯共和国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咯，对不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驻法大使马上就回传给他们国内说啊，这些工人已经到了，这些工人开始工作了。最后呢这个就收到了从威尼斯传来的讯息，就是说把他们给解决了，这些叛徒。结果没多久呢这几名工人就发现被毒杀死了。当然呢法国就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啦，因为毕竟还是他们想办法把人家就是这样子就是以利相逼吗，或是利诱威胁，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中文太差了，反正是想办法把人家工人从威尼斯请回来。那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就只好摸摸鼻子，就是碰了一鼻子的灰。那另外一个奢侈品呢就是布料，当时法国的布料呢都是从荷兰进口的。那法国当时自己的织品呢可以说是在一种 蛮混乱的情况啊，就是他们各地啊，就是乡村间都有一些小小的纺织厂，那纺织出来的布幅的宽度啊，或是他们的线的重量啊，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就整个市场是非常乱的。不过当时人家荷兰呢，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化的在生产这个布料上面呢，从这个线到布到染色的这个技术哦，总共26个步骤都分工的非常的细致。那老样子哦，科尔贝呢想要就是让法国这个产业进步的最快的方式，就是去间谍人家。间谍就算了，就是如果对方有一个人愿意来法国发展的话，那就是更好了。科尔贝当时可以说是非常的务实，他呢就是希望帮法国获得这些技术上面的改良，所以呢只要你是技术上面不错的人，管你是黑人白人或是黄人，他全部都接受。那当时荷兰呢就有一位叫做 Jules van Hobey 的这个布料制造商，他就接受了科尔贝的这个邀请啊，他呢就带了50位工人，然后还有30台机器到法国来，然后就为法国人工作。那科尔贝当时除了从国外威胁利诱这些技术人员到法国来之外呢，他同时也提高了法国整体的生产的品质。怎么说呢，在那个时候的法国呢，就像我刚刚跟他讲的，就是四处各地都有小型的制造商，但是呢他们制造的布幅宽度或是他们的经纬的织度密度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科尔贝他就下令啊，就是政府整体规划了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法规，然后告诉所有的这个织布的工人们，就是织布商，他们要就是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布幅宽是多少？比如说像他们古时候的这个法国这个古时候的尺度哦，在巴黎和马赛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说古尺在巴黎是现在的一公尺，但是在马赛可能是1.2公尺。所以呢，这时候科尔贝呢，他就下令，就是所有的宽度都是布幅都是要一样的，然后呢，线的重量，然后还有经纬，然后还有怎么织这块布叫什么名字。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法国的一个学校教书，在讲到这个织品的时候，呼，乌拉拉，这个法国这个各种织品的名字哦，非常的多。那所有的这个织品的名字都涉及到它的经纬的织法，然后还有它的线的这个粗细重量什么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法规非常的严谨。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从科尔贝那个时候就开始的。这个行政命令呢从西元1669年8月13号开始执行。那执行之后呢，科尔贝呢他就从巴黎派出非常多的这个监察官啊，去监察这些布料制造商他们所做的这个布料。比如说所有布料每一匹做好了以后呢，就要到这个监察官这边来检查，然后呢检查通过，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的尺寸的一切做好了之后，这个监察官呢他就会在这个布料上面缝上一个金属的铁牌，然后这个铁牌呢就清楚的标示了这一块布的产地，然后呢同时也标示了它这块布已经经过法国这个时候政府的这个认证，它的品质是好的。那当时这个法国的上流社会还有一个非常贵重的奢侈品，就是来自中国的陶瓷。中国的陶瓷呢为什么会这么吸引这些欧洲人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陶瓷它透明度非常的高。那这么说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说啊什么透明度，那当然所有事情就是有比较就会有伤害哦。因为当时欧洲他们所制造出来的这些餐具啊，这些盘子的透度都没有那么高，而且呢都很厚，再加上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用刀叉，所以常常呢这样子一刀切肉，这样切下去之后就留下了这个刀子的痕迹。所以呢中国来这个陶瓷呢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就被称为硬瓷，因为被画下去的时候不会有这些痕迹。 那欧洲生产的会留下刀子刮过的痕迹，就称为软瓷。那那个时候法国的所有的这些瓷器呢，都是从荷兰进口的，那价格是非常非常的高昂哦。以当时的上流社会的贵族来说，一定要有一个瓷器来显示他们的尊贵，那他们通常都会先从一个巧克力杯开始买，然后呢5到10年之后才能买第二个，他就知道这个巧克力杯有多么的昂贵啊。那当时呢法国他们自己呢就在就是在地的这些工厂里面，就想尽办法找这种各种不同的材料来看看可不可以做出跟中国一样的瓷器，比如说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沙子啊胶啊或者什么的一直在做实验，想要试试看最后就是烧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都没有成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尔贝上台又来了，什么时候又来呢，再次派出他的间谍。这一次科尔贝派出的间谍也是一样，也是教士，是耶稣会的教士殷洪绪，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哦。他基本上呢在中国的这个陶瓷史上面是小有名气的，他的这个小有名气就是因为他是法国间谍，然后呢他留下了不少当时的一些记录。当时殷洪绪他一到中国，他就马上去景德镇住下，他就说我就是要去这边传教。其实呢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呢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信件回到法国的耶稣会，报告当时所有的景德镇的这个瓷器的工作的情况。比如说他当时呢就巨细靡遗的写下说，一件瓷器的完成需要20多个工人的经手的工作，殷洪绪的间谍工作做得非常的完美，他甚至呢就跟着这些工人去采这些制作陶瓷需要的矿物，所以呢他后来很快就发现了要制作像中国一样就是半透明又轻盈又就是漂亮的这些瓷器呢需要2种不同的材质，一个叫做高岭土，另外一个呢就是含有钠钾钙的长石。那殷洪绪呢他得知之后当然是马上写信回报耶稣会，但是好，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来了，因为殷洪绪他写太多信回去了，然后呢耶稣会他们就漏掉了这一封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所以呢法国在这个瓷器上面的发展就晚了别人很多步。故事说到这里，法国经过了20年的这个发愤图强，就是从这个路易十四上台，科尔贝去到处去间谍的这个20年之后呢，法国他们总算可以自己做比较大一点点的镜子了。这20年来呢，他们的镜子的就是制作尺寸从20公分发展到了90公分。这20年来法国人千辛万苦的到处去间谍别人，然后偷取技术，总算呢从20公分到90公分的这个玻璃制作的这个尺寸大为进展之后呢，这个时候太阳王路易十四呢为了要展示自己的国力，于是就在凡尔赛宫里面建造非常有名的镜厅。大家想想看啊，从刚刚我们就讲了镜子是当时非常昂贵的一个商品啊，奢侈品。太阳王路易十四他要打造一个镜厅，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是多么多么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一小小块的镜子可能就要花掉很多很多的钱呢，更何况是一整个全部都是镜子环绕的一个空间呢。那这个时候呢太阳王因为他自己执政20年了嘛，然后他们自己的这个镜子玻璃产业也进步了，就可以做到90公分，于是他就打造了这个镜厅。那现在大家去凡尔赛宫参观的时候，凡尔赛宫镜厅现在的这个玻璃呢还是按照以前的工法在制作的。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他们每一块镜子哦其实是有一些镶嵌的这个金属格状 把它们镶嵌在里面的。其实那个时候的玻璃呢和镜子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块，所以呢它就是到现在还是维持着以前的这个工艺，要展现出当时就是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凡尔赛镜厅的这个镜子哦，其实没有到非常大块，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做到一整面全部都是镜子而没有镶嵌的部分。那他们那个时候是用方形方形一小块去把它补上去的。不过呢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个太阳王会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也是因为当时呢从大家看20年从做20公分进步到90公分，这也是他们值得炫耀的事情啦。那大家不要看路易十四这样好像觉得说他就是很就是集中他的王权，然后呢很喜欢奢侈品的一个国王。其实呢他是那个时期应该说是标准的网红或是带货主这样子，就是他很清楚他自己穿了什么就会带动起这个流行，所以呢他就会穿法国的织品，因为刚刚有讲嘛法国织品以前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所以呢他就会带头开始穿起他们自己法国的织品，然后呢引起这个宫廷的流行。那当时的凡尔赛呢在这个路易十四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规定下吧，就是凡尔赛的每一个小时该做些什么，然后大家这些宫廷贵族们该穿些什么，都有一定的标准制度，说你到了这个时间就要穿上这个衣服，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太阳王路易十四他的带头啊，对这个发展法国当时的奢侈品工业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的、哦、那当时法国有一个就是织品的这个制造厂在里昂的，他们到现在都还存在，因为这些皇家制造厂啊，很多到现在都还保存着，比如说像瓷器的 Sèvres 啊，或是黎墨日这些很多、哦、还包含说水晶的工厂，其实从那个时期很多都保存到现在。那我们在这个服饰的这个制造厂里面呢，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就是法国王室的织品的样品，因为他们就是一小角一小角这样留下来保存，说啊，这个是国王当时什么时候穿的衣服，然后就是王后当时什么时候穿的衣服。那每一个织品呢上面都非常非常的华丽哦，有的甚至还绣有金银珠宝。那时候呢穿什么衣服呢就代表自己当时的位置，那当然是不能够僭越国王和王后，你不可能穿的比他还要华丽，这就像是中国的后宫一样的差不多的情况啊。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趣事哦，就是在这个德法公共电视台这个节目里面还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有一次呢这个国王弟弟就是当时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他呢那时候就去晚上的时候就去巴黎的一个夜店玩啊。那这个夜店呢就在那个当时是非常的红哦，就很像就是每个国家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夜店，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就是我姐姐那个年代就是台北中泰宾馆的 Kiss 这样子。那个时候呢这个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他就去巴黎很有名的一间夜店玩，但是这间夜店呢却是在巴黎的屠宰区，所以呢他呢就要走过，就是他们屠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就巴黎以前就是很脏乱，他就要走过那些地上都是血啊什么的，他的鞋子呢后面后脚那个鞋跟就被染红了啊，染红之后呢他就早上哦跳舞跳到天亮，然后就赶着回到凡尔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国王弟弟嘛，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路易十四从眼睛睁开大家就要欣赏他的起床，那这个国王弟弟呢是必须每天在那边欣赏国王起床的，所以就赶回去凡尔赛欣赏这个国王起床。那他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脚就是后跟那边沾到了血，就是红红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被其他王公贵族看到说，哇，原来现在流行的是脚后跟要是红色的鞋子啊。然后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赶快去把那个自己的脚后跟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染成红色。然后这个纪录片讲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影片中呢就是一位法国的这个记者，然后又是艺术家，他就扫描了一双 Louboutin 的这个红底鞋， 因为这个故事呢，后来在法文里面就用红鞋跟这个词来形容这些上流社会的王公贵族。在太阳王这样子提倡奢侈的一个社会风气下，当时有一位教士叫做 Fénélon， 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 Télémaque 的冒险。那 Télémaque 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名字哦。这本书里面对当时太阳王的一个奢侈的生活做了一些批评，然后呢他甚至说让您人民节省的方式就是从您自己自身开始做起。那这样子的就是内容当然是让太阳王路易十四十分的不高兴啊，当然就把这本书给禁了。我不知道这本书在我之后的那个被禁的历史里面会不会出现，但是这边呢就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呢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就得罪了那个太阳王路易十四。那我们再说回镜子，那镜子呢刚刚说了二十多年后呢，这些玻璃厂就开始纷纷的有一些很大的进步，然后呢后来他们为了做一个金属的这个纪念章送给路易十四，那这个金属的纪念章其实蛮大的哦，就是在一个椭圆形的一个金属牌上面，然后呢浇灌路易十四的侧身画像，像这种东西在欧洲的历史上还蛮常见的。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玛丽安东尼跟他的这个未婚夫路易十六交换照片这件事情，玛丽安东尼是的确有提供一幅画像，但是呢这个路易十六他提供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浇灌的一个侧面像啊。那这种侧面像当时呢这个法国这个皇家的这个玻璃厂为了要让国王高兴，就送给国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礼物。那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其实就是在一个金属上面然后浇灌像是玻璃或镜子一样的材质。那这个东西呢就让法国在这个镜子和玻璃的技术上面呢往前大大的要进了一步。怎么说呢？以前他们都是像意大利威尼斯那边传来的这个技术，就是用吹制的方式去做这些玻璃和镜子，刚刚讲过嘛，吹一个很大然后从中间剪开的把它摊平。那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浇灌的，用浇灌的方式我们要做多大就做多大。诶，讲的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没有没有，不是一下都可以做到非常的大啦。法国到了1720年可以做到 1.6 公尺宽的镜子，然后一直要到18世纪末才可以做到3米宽的镜子。不过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大技术上面的改革的，因此呢让法国的镜子开始取代威尼斯向全世界出口。到18世纪末的时候，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他们曾经向法国订了3300面的镜子。那在这个暹罗大使的这个订单上面，大家要知道3300面镜子在当时是65000里弗尔，相当于现在的140万欧元，算是一笔不小的订单。我们知道法国镜子工艺到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得非常的好了，那之前我们讲的那些布料呢，关于这些织品的工艺呢，在这个财政大臣这科尔贝他死了以后，那路易十四呢还是发动了几次战争。那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都会损失不少的钱，那这时候新上任的这个财政大臣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要提高法国的织品的品质，然后还有要强烈的就是出口外销。那他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呢，法国只要出口外销的多，就代表我们的国王很强。哇，这真的是一个神逻辑哦。所以呢为了要要求品质，他们就派出很多的监察官。那这些监察官员呢，他们要检查原料的来源，然后呢还有一直到最后的这个销售的通路全部都要管到。 那当时的法国这些织布的这个算是工厂或是工人们，他们就是散布在各地啊，算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贫穷的一个阶级。那这些监察员呢，他们就去检查这些布料的时候呢，其实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的困难啊。因为呢，就是在那个时候，说真的，就人性吧，还是会有很多的想要就是偷斤减两啊，所以就不按照政府要求的品质来做。那时候的监察员们就非常的就是要求很高，然后还会把做不好的就当众就是把那块布就烧掉，就是有点杀鸡儆猴的意思。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就引起了民怨，然后很多地方呢就有一些反抗。因为监察员就是从中央派出去的，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或是人数不多，那当地的那些就是织工们其实人数还蛮多的。当这个监察员呢开始就是挑出一些毛病的时候，那当地的人们就不太高兴，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黄背心啊，就是生活非常辛苦的人呢，在对这个执政的这些就是比较上层的一些新的一些法规哦，刚开始都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觉得好像剥夺到他们的生存的权利，所以呢就会有一些抗议。那这样的情况呢，就让这个法国的这个织品布料想要提高这个品质是变得非常的困难。那这个情况呢，就在法国的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候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呢到了路易十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人家英国啊就是隔了一个那个海峡，那英国就非常的强，他们就在全世界各地卖他们的布料。那时候他们就是日不落帝国嘛，所以呢法国看就非常的羡慕嫉妒恨，他们觉得英国人把全世界的钱都赚走了。那英国的纺织业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发达？大家要知道那时候就是法国跟英国就是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嘛。那时候呢人家英国呢就用这个钟表的原理哦去发展的这个纺织的机器。那法国看的就是非常的眼红，那怎么办呢？只好再使出他们老招数了，就是再次派出间谍。他们这次呢就派了一个间谍到英国去，然后呢此时刚好有一个英国这个布料制造商呢，他呢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好像宗教战争的时候，然后就被判了死刑。这时候法国商会的会长推典他就马上跑去英国拯救这位织品的制造商 John Hooker， 然后把他带回法国。那这个 John Hooker 呢，他回来法国呢也说真的他是还蛮不惜余力的在法国推动这个织品哦。他四年之后甚至成为法国的监察员，然后呢在法国的四处就到处建厂，甚至呢还回去英国找人和找机器。当然他回去英国的时候呢也就是被这个猎杀对象，不欢迎人物。那所以呢法国呢到现在都还有一间像这样子的一个纺织工厂是使用当时留下来的技术。那这个使用当时留下来技术的工人，他们在织这个布的时候，一次呢大概就是要用1200条线，然后呢才可以织出一个65公分宽然后呢有10000条以上的线啊，这样子的要花3年的时间才可以做出来14米长的一块布。那个工人呢他就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他的接受访谈，他就说他差不多一天呢只能够织3公分。法国当时为什么要去发展这个织品的这个产业呢？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在法国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织品，比如说窗帘，然后墙壁上还挂壁毯，然后床上面会有床的一些织品织物。那古时候的法国人他们的床的四周都还就是挂满了这种像布帘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还有椅子上面呢也是有一些那个织品的。那古时候的法国人呢就是他们的皇宫贵族，他们的家具还分成夏天和冬天的， 那夏天和冬天的家具有什么不同？其实呢，就是结构上是一样的，就是上面换了织品而已。所以呢，这个织品呢，对法国的就是以前的这个上流社会，皇宫贵族或是一般的基本的就是布尔恰阶级，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耗品。那自从这个从英国这边挖角来的这个 John Hooker 之后呢，法国的这个家具织品呢，在短短的30年之间呢，就生产量增长了4倍。而且呢，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到些乡下的地方，要求他们做出很高品质的一些织品是很困难的事，有时候还会引起暴动。这时候呢，他们上层的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奢侈品的布料和织品，但是呢，市场上也可以接受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奢侈的一些织品，那这些织品呢，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提供给一些能力没有那么好的阶层。织品的水准提升了之后，法国呢，到了路易十六、玛丽安东尼的年代，那大家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玛丽安东尼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Hospedon。 那这个 Hospedon 呢，就是他贩卖一些服装和饰品给玛丽安东尼的这个服装设计师。那我没有讲过啊， Hospedon 他其实呢是不会做衣服的，他的出身是一个纺纱工人，但是呢，我想他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有天分而且还有品味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哦。首先呢，他改革了那个年代的女性的穿着，诶，这就是跟香奈儿有点像。基本上在这个服装史上面能够留下一点他们的名字的一些服装设计师，都是在这个服装上面有做出一些改革的重要的设计师。那这个 Hospedon 他做什么改革呢？好，在他出现之前呢，就是法国啊或是欧洲这些宫廷的就是贵族女士们或是王后公主们，他们穿的衣服就是他们的裙子下面都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就是我们做那种灯笼的那种骨架一样，那这个骨架呢就是让这个裙罩上去之后就会裙子变得很蓬。那这种骨架它有的形状非常的奇怪，就是像两边展开，然后身体就变得很扁，像一个很扁的瓶子一样。那这种骨架的裙子哦，让以前的这些皇宫贵族的侍女们都非常的怎么说，非常不方便。比如说他们要过一个门，他们必须要侧身过门，要这样讲，因为他的那个裙子的骨架就往两边开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比那个门还要宽，所以他们要过一个门都不方便，然后上厕所更是困难。那 Hospedon 呢，他就发明了很多就是新的洋装，把这些很就是奇形怪状的这个骨架拿掉，那就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欧洲的女性啊，特别跑到巴黎来跟他买衣服。那当然呢，因为他也是有个带货网红玛丽安东尼嘛，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子一搭一唱，把法国的时尚给带动起来了。那法国的织品与布料就到此为止，也达到了一个就是他们当初所想要的那个奢侈品的最高目标。那讲完了织品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陶瓷。法国的这个陶瓷的发展史，我们刚刚有讲过一些，就是耶稣会的这个教士殷洪绪，他传回来这个中国的超级大的商业机密，竟然就在茫茫的信海中没有被发现，所以呢，让这个法国的这个陶瓷发展晚了当时欧洲好几步。当时欧洲各地呢都想要做就是跟中国一样的陶瓷，在英国也有，在荷兰也有，然后呢最有名的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叫做德国的麦森。这个麦森的瓷器会发展起来呢，就是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的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这位 奥古斯特二世呢，他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瓷器，他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喜欢到，因为当时呢，萨克森跟普鲁士，他们两个是邻国，那他知道这个普鲁士的这个国王，他非常喜欢那种很高大英勇的士兵，于是呢，他就送了这个普鲁士国王600名士兵，然后呢，就信中就写说，我送上你600名你喜欢的士兵，你是不是也该送我一点什么好的东西呀？那普鲁士国王当然就知道，就说啊，你送我最喜欢的东西，那我也要送你你喜欢的东西啊。于是呢，这个普鲁士国王就回送奥古斯特二世151件中国来的瓷器，其中呢还包含了18件超级大的花瓶。那奥古斯特二世是开心的不得了啊。但是呢，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人命真是不值钱，600个壮丁去换瓷器。这个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的这个历史学家是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的。那除了这个很喜欢收藏中国的瓷器之外呢，奥古斯特二世他还派了那时候非常醉心于科学研究的一位千豪斯伯爵去研究如何制作像中国一样的瓷器。那千豪斯伯爵呢，他就觉得说温度肯定是一个问题，那因为他很喜欢科学嘛，所以他曾经一度哦，就是用折射镜，然后还用将太阳的方式想要引用太阳的热度来制作这个陶瓷，然后呢还派人到处去收集这个各地的不同的土石来做实验，就是非常有实验精神的这种一位科学家。最后在1708年，他们就真的发现了在这个萨克斯这个地方有一种土，就是高岭土，然后和长石还有石英可以做出来跟中国一模模一样样的瓷器，真是太开心了。于是呢，这个萨克斯呢，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像中国一样的瓷器大量的卖到欧洲，真的是获得了一大胜利啊。大家可以不用再跟中国买瓷器了，全部来跟我们麦森买就好啦。所以呢，这个时候法国呢就跟麦森买了不少的就是这个奢侈品，但那时候虽然是比中国便宜，但是呢还是不便宜啦，就是因为呢毕竟还是进口的奢侈品，就像他们当年跟威尼斯进口镜子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在这个陶瓷的比赛当中呢，法国呢就落后了人家一步。可是虽然法国落后人家一步，但是到了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时候，路易十五基本上呢是一个蛮喜欢科学的一个国王。那他觉得呢，我们可能在某些地方不如人家，但是呢，或许我们可以来一个，现在的讲法叫做跨界合作。什么叫做跨界合作呢？他就是呢，请他们的皇家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不管你是化学的啊，或是物理学的，和一些工艺的这些工匠们一起合作。那我们可能陶瓷的技术还没有找到，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化学家嘛，我们化学家可以来帮忙一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在颜色上面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呢，在这个法国路易十五的时候呢，法国的这个陶瓷的颜色就开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基本上我们讲了这么久法国的这个奢侈品的历史，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路易十五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些奢侈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他们就是在想办法要把东西做好，那像要做到跟别人的品质一样，可是到路易十五的时候，不是只要做好，我们还要做出创新的东西，我们要做出让人家追赶不上的东西。那就是呢，他们用科学家化学家然后来调配这个陶瓷的颜色这件事情。那我刚刚讲了嘛，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很漂亮的这个陶瓷的颜色，之前在这个我想想看啊，在撼动法国的70位女性的好像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吧，就是法国 这个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就讲到蓬巴杜夫人就在这个SIF 这个皇家陶瓷厂呢，他就研发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颜色。法国此时的餐具，就是虽然他们还没有发现高岭土这个秘密，但是呢，他们很漂亮的颜色，然后他们还画上了很多很漂亮的花鸟的绘画，所以呢，在欧洲其实呢，还是可以就是怎么说呢，还是独树一帜的。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在黎末日，有一个就是挖墓的人哦，他发现了这个白色的石头，就是高岭土。于是呢，法国人呢就开始制作，就是像中国一样的瓷器，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颜色和花鸟的绘画。突然间，在18世纪就干掉了麦森，成为欧洲之一绝。噔噔噔，这时候帮他们鼓掌鼓掌。总算发现高岭土了，他们当初呢就不应该没有好好仔细阅读这个耶稣会教士的传来的这个商业机密啊，比人家晚了很多步，不过也不错，因为呢虽然比人家晚很多步，但他们还是有发展出自己比人家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颜色和他们的这些花鸟绘画。所以呢到18世纪的时候，哎，法国的瓷器也开始干掉其他国家了。然后呢，这时候全欧洲人都流行一句话，叫做像法国人一样吃饭。就是像法国餐桌，你们大家都知道法国餐桌上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基本款18件。法国奢侈品这个产业的发展史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在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代人之间这样子，从到处去抄袭，然后到后来呢自己决定要加入这个革新的一些想法，到现在呢法国的这个奢侈品产业可以 说是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根基扎得非常的深。那这就是我昨天看这个德法公共电视台 Arte 的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完整的内容。那最后呢，就是常常有朋友跟我说，哇，你哪来那么多的时间，真的是罗士祥时间管理大师，又工作又小孩，然后呢又翻译书，又录 podcast， 然后又写你的这个脸书专页什么什么的。其实呢，比如说像我现在录了这一集的节目，就是因为我自己平常，我简单的说就是我是一个好奇宝宝，我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有兴趣，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我想要了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比如说像我在看这个 Arte 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一边看，然后呢比如说有不会的单字啊，我就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有一些数字啊，我也把它记下来，然后我自己了解的同时，我也会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跟我一样好奇宝宝的人应该也不少，就是有很多人也会想要问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大家也会想说为什么法国奢侈品产业会发展这么好。我想今天呢就在这边跟大家解这个谜，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历史之后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我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我每天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我人生很充实。那我自己就是自己知道之后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听完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感想或是你有什么想法跟我说的，也非常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基本上我都会看，比如说像玛丽安东尼那一集有非常非常多的听众留言，那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听。那这一集的节目如果听完以后呢有什么想法，也非常欢迎你留言，那这样子呢可以鼓励我下次看电视的时候再做一下笔记，然后录一个 podcast 给大家听。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咯，拜拜。